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它，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长凳，跟我来来来，这是四位。给这续水，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带。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上一回正听到三小夜探万林庄，不想被桃园陶洞天发现，那么张望和凤琪先后失手被擒，只剩下于斗一个人还藏在房顶上，那么他又该怎么办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拿住了凤琪，拿住了张望，桃园可不走，递了宝剑在院里站着，把皇上瞧，那意思还有没有？一块来吧。东房这儿趴着一个小莲花于斗啊，于斗一瞧，你说你凤琪，你这就不对了。他这不说好了吗？他失手被擒，或者你失手被擒，或者我是，甭管谁让人逮着，别管，跺脚一走，得活命出去。张望让人逮着了，咱俩走啊。你又下去了，你再让人逮着，我走不了了。我回去这一个人跑回去，忒不仗义了。仨人俩人扔一个，这好办。这仨人俩人都下去了，你不下去这怎么弄？说你们俩人这就让他们给宰了，死无罪证也行。张望必死无疑，凤琪可死不了。凤琪是什么人？凤琪是英王的姑爷，俩姑爷加一块，一姑爷半子之劳，俩姑爷0.5加0.5，整一儿子。他拿他当儿子似的，他有爱将之脾，就是他不让他过去，他得把凤琪给弄死。他可是谭天的妹夫，谭天在屋坐着呢，明着是娶的英王俩闺女，暗含着人家私定终身，定的可是谭天的妹妹。无双女定了人家了，那么人家要是把凤琪给宰喽，谭天这妹妹可就小寡妇了，还没圆房呢，人谭天能干吗？谭天必得保这妹账，那他死不了。张望死了没招对了，凤琪日后活了，凤琪外边一瞧，说我们仨人当初那么定位的，张望被擒了，我仗义下去了，于斗呢回去送信儿去了。然怎么瞧我小莲花于斗啊，我可是西方侠于成的徒弟，我师父什么脾气，一听我这人性，我这路行为 就我师傅这就过不去。于道一琢磨，你说这多挤的人，呵，这凤琪说好的事你怎么下去了？那没法子，以前桃园没有收兵的意思，地里宝剑还在院子站着呢。啊，呆，就这一呆，张望一听完，好兄弟，你们俩人够多仗义，你们这不假仗义吗？下来他都不成，你就成了，都然得连送信人都没有了，该着全军覆没，都死人手。恨得张望直咬牙，不听话呀。于都敢报名，今有山西太原府太谷县岳家庄西方老侠常备榜飘然走于城于洞海的徒弟，我叫小莲花于斗，前来拿国家叛逆，桃园休得猖狂。小侠到了，撩自己的衣裳，一拍铜疙瘩，亮出一条鹿筋，腾着棒由上而下，上打下不费蜡，夹带风声，棍扫千军，搂头就是一棒。桃园说好嘞，三招两式，啪踹躺下了。那三人都绑了，自己宝剑还匣，整理衣衫，哎，胡子头发一点都不带乱的，进屋，哈哈，千岁，军师大帅，石方才呀，家里来了几个蜀道毛贼，那么我出去呢，已然全部拿户了，啊，没有经了千岁您的驾吧。千岁呢也瞧明白了，那门窗都推着呢，院子里打仗瞧不见吗？自己身前站着就是燕普跟谭天，那怕万一那要冲进来怎么办呢？要不利于千岁了不得，这现在人家都给擒了。千岁点了点头，有劳陶帅了，陶帅名不虚传，片刻之功把仇人全都拿住了，那么现在请示千岁如何发落，将他三人带至屋中。好，来人把这三人推进来，人家陶家庄的庄丁把三位架起来，推推搡搡到屋里头，咣当往这一扔，你瞧这仨人，老道一瞧张望直哆嗦，那要依着老道过去，现在一掌就把张望拍了，有千岁有人陶庄主在这儿，人又不是我逮的，不合适。但是老道别人不恨，就恨张望修行没道术，慈悲眼圆睁无力两孔。老道一瞪眼，张望一抬头一瞧，他你干嘛呀，吹胡子瞪眼的，要不你把我逮着呢？他气老道，就凭你燕府想逮我呀，门都没有。哎，让桃园逮着，心服口服。你这人临死不忘车和事儿，他先给他们俩拴上对儿，那意思你不如桃园。他也知道燕普这人心眼不老恨宽的，先给你拴上，说你们俩人以后有没有点矛盾呢？那单说，反正我得使点坏，要不怎么叫坏事包呢？这儿老道瞅张望哆嗦，英王呢，英王一瞧艾旭又被擒了，英王烟心的瞅着他，俩姑娘都给他换不回一颗心嘞，几次反叛反复无常，哎，凤起小人也，反复无常是小人呢，孤待你不薄啊。这儿谭天瞅着于斗干儿子，这管他叫干爹，刚才在东房上小莲花于斗见我时候连真名都没有，告诉姓于就于斗，都恨这仨人，全恨这仨人，大伙儿全都瞧英王，英王海下阴然飘摆，啥不良不燕普长吐一口气，干嘛？ 行了，几次您都手软，今儿瞧出来了，英王急了，没法不急，哥谁也不能再留着祸害了。杀，逃帅，将他三人压制在庄外，砍下人头，我要见带血人头，回复本王。这是铁了心了杀，就现在杀。张王一听，完，你们俩人瞎抖机灵，跟着一块儿立斩不带了，那还管什么用啊？说什么没用了。谭天坐这一琢磨，别介呀，要对千岁这个了解我那份意思，肯定不杀呀。啊，那俩杀了无所谓呀，凤七杀了我妹妹怎么办呢？哎呀，且慢。嗯，老道刚松一口气，怎么意思？老道不知道他们是亲戚？大伙回头都瞧谭天，千岁军师陶帅，是，我有这么个想法，您说，这三人怎么进的万林庄啊？万林庄难进呢、啊，那么没有内鬼，也不来的外鬼呀、啊。这三个人轻而易举坠着你我君臣三人来到庄内，晚间夜探陶家庄，一定有人指明道路。要依我意思，先将三人羞押起来，要审清问明谁是他们接应之人，铲除内鬼是以绝后患，我们吃亏就吃在剑山有内鬼上了。这话也打动英王跟燕普之心，不错，没有里应外合，剑山不能让人给打破了。现在英王一听，本来呢咬着牙杀凤琪呢，这就有点勉强，不忍，他喜欢凤琪。这个谭天一拦呢，有下台阶的，他可就就坡下了。大帅言之有理。燕普一瞧，完，你这玩意一言兴邦，一言丧邦，那咬牙切齿都推出去立斩不带了，我要看带血人头了，这一句话又不杀了，那杀了不就完了吗？杀了燕普不乐意，说书的也不乐意啊，听说您各位也不乐意。好，凤琪鱼斗那么漂亮，张望虽然不漂亮，大伙喜欢他呀。哎，你瞧咱们这书说的有几个反派人物，咱们塑造的不错。这书里里拉拉说好几年了啊，观众见着我跟我说，昨天还有人跟我说呢，说我跟您说我最爱听，听谁？我跟您说，我爱听这个镇东侠侯廷跟西方侠于成这俩老头。哎，他说我就想，如果这要拍电影，谁演这俩老头？他别人都好办，他说你像司马空南侠那种道貌岸然，这好办。哎，这好办，他就是这个啊，侯廷这文武双全，一代儒侠，尤其剑斩四寇之后坐船这点啊，跟神仙这呵着漂亮。他说这个我想半天不知道谁演合适，还有于成真性情，这老头多可爱啊。他跟我分析，我说您说的对。还有观众跟我说喜欢司徒朗啊，九尾松一司徒朗，还有就是这个张望张方这路人物啊，甭管您喜欢谁吧。哎，我就没听有一位跟我说您这书佟林我真喜欢。哎呀，听完这评论我这回去一宿没睡着觉。那这佟林传怎么说的呢？佟林传佟林传，这佟林没说明白，你这玩意儿为什么叫雍正剑侠图，咱不给这起名叫佟林传呢？第一，原著就叫雍正剑侠图；第二，佟林传呢，这个雍正剑侠图啊是以佟林为 使借他身上要引出来这些侠剑客，每人一小故事，每人一小故事。我时常的总结这部《雍正剑侠图》，它是列传式啊。这列传式写的好，好的哪儿呢？这么多小故事不都让它重样？你看咱们现在说到现在了，这故事不重样啊，每个侠客出来都有这么一个身世，不是说就光是都碰上一个人能耐高教他练武就练成了。那天你要看大路子也都是这路子，但每个人细微之处全都不一样。呵，这老先生有能耐，这故事可没有一个是我编的啊，我是照本宣科，只不过坐着给您把这本书啊立起来而已。嗯，所以老前辈确实有这个出人意料的这种创作力。嗯，我反正是服。那么似乎像张望这样的人，您要是打头听剑侠图，这个人确实很主要。尤其咱们说这个川桑林度化斯特朗之后，对张望的那个处理，就是秋典把他轰走，这会儿咱们可就说了，日后这个人了不起可就硬到今天这儿了。现在本来说杀，这又不杀了，揪起来。那陶洞天听你们的，你别看人我管逮，杀刘是在你们。英王现在听了谈天的了，说不杀了。您这有官人，这有啊，我这有地牢啊。好，先将三小囚置在地牢。张望一听，呵，行了，关起来，关起来不好受，不好受可不好受，先活着，有什么话回再说。这儿有人架起来压地牢，地牢大铁门稀里哗啦打开，倒下台阶十三凳，下来之后顺着这个地牢往里走，黑暗潮湿，一阵的阴冷令人恐怖。交代完了之后压进来一看呢，地牢里头有桩子，上头把法器拴好了，三道绳子胳膊腰腿全绑在桩子上头，要想动它那是万不能够了。人家这会把三根都拴好了，定位好什么时候按时的送饭，人家可就走了。看押的庄丁顺地牢出来，从外边把铁门锁好，掐好了灵动锁。这三个人一看看押之人远去，张望背膀装绝，长叹一声，弥陀佛，二位怎么就那么不听话呢？咱不说好了吗，我要失手被擒，你们二位跺脚一走啊，与人送信，再来搭救于我呀。说我让人给杀了，那我倒反一座剑山就没打算活着。剑山那么大的山威，让我一人给豁楞趴下了，这辈子值了。行了，可以了。不过就是以我这行为表表我的心，让师大爷跟师傅一众的老侠大伙儿知道我张望何如人也就行了，借你们二位之口名扬天下了。好可恨，不听苦口良言，一味的胡行，现在三人全军覆没，俱都失手被擒，又该如何呢？说死了什么都不知道了，倒脱生了，这怎么样啊？被困囚牢不见天日，受尽人间之罪，如同地狱相仿，岂不可怜呢？你我妄称剑侠门徒，到如今没有用武之处，岂不是你们二位糊涂吗？凤七一听，呵，你瞧这便宜话不够你一人说的，那您是为了谁，我们是为了谁呀？哎，事儿怕掉个儿，就是我凤旗失手被擒，您就忍心跺脚一走吗？ 张望新的话，那我有什么不忍心的？可我说出来，这孩子不恨我吗？张望赌气不理他。凤姬说：“你沾我光沾大了，我不下来失手被擒，十个张望你也死了。现在我失手被擒了，哎，他们这三位有两位都跟我不错，关着我的面子，这才拦刑不杀。您跟着沾光就完了。”怎么您到了这个地牢里边，您倒埋怨起我来了，这是岂有没有？可我就不明白了，于斗你也不对，他下去了我下去你就别下去了，你倒跑啊，见着哪位一小舌一说，到时候啊引来了一干英雄，老少侠见搭救我二人，怎么你也跟着下来了？于斗一听，嘿，这倒不错。他埋怨咱俩，你埋怨我，啊，你下去，我就不下去了，显得我一人多不地道。我说二位，歇会儿吧。都到什么地方了，还矫情什么呀？哎呀，我说张望，这里头数着您岁数大，阅历深，您怎么倒带着头的？说出这样的话来呢，事到如今该怎么着不该怎么着，这就走一步说一步了。张望说：“走一步说一步，你走得了半步吗？三道绳子让人家给拴在庄绝之上了，半步难行啊，还往哪儿走？那就瞧顺路再说呀。你瞧什么顺路啊？不见天日，地牢之内往哪儿看呢？你瞧，得了，我呀。”不跟您置气，论岁数你们二位比我大，论身份你们二位比我高，我是晚生后辈，哎，这不让人逮着了吗？逮着了咱就说逮着话，这不也没杀吗？听说了到终点还给咱送饭来呢，饭是肯定是好不着啊，哎，总比饿死强。哎呀，来的时候您二位可千万别这样，横着点，该骂骂该卷卷，别让小瞧咱们。您二位要没旁的说的了，我可睡了啊！啊！张王一听，哟，宝贝儿，你还能睡着了？你这怎么话说的？我跟您说，我这人就这点好，吃饱了也能睡，饿着也能睡，是心情好也能睡，心情不好也能睡。我还呀护叫，你们二位别吵我叫，吵我叫我还不乐意。小孩也有功夫，站在这儿调动气息，脑袋往下一耷拉，一耷拉眼皮，真睡了，不理你们了。凤姬一瞧，哎，我们俩也该，也是都到这儿了，还矫情什么呀？那孩子睡了，我也睡吧。凤姬也睡了，不大会儿的功夫，二人气息匀实，还真就睡了。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岳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疼爱自己，外面的世界等着我们开启，我会替你打气，陪你一起努力，日子再忙也不轻易放弃，不做时间的奇迹，两个人至少可以分担。